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等菜上齐，岳定堂又自然而然把熟饺放在林叔面前，加上两份黑椒酱，后者则自然而然将黑椒酱都倒在自己的牛排里。萧月有些疑惑于他们的关系，自己与冯珍珠从小一起长大，似乎也从未有过如此默契。也许因为他们是女子，对男人之间的情谊不太了解吧。吃完饭，萧月很有礼貌向两人道谢。 林先生，不知是否方便要个电话，如果冯家那边有消息，我也好及时知会你。 这年头能安电话的家庭少之又少，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。萧月有心联系林叔，却开口就发现不妥，但话已经来不及收回了，只能暗自懊恼。 我家里没电话，把市局岳长官办公室的号码给你吧，你打那个电话也一样。 哦，那好吧。 萧月，你吃完就回学校吧，我们还有点事。 啊，好的，岳教授。 萧月感觉岳教授今天似乎有那么点不绅士，哪里有女士刚拿起餐巾擦嘴就下逐客令的道理，但学生在老师面前毫无反抗余地，萧月只好起身告辞走人。林叔看出岳定堂并不是那么想让自己去趟这趟浑水。 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 你从东北回来之后一直没怎么调养，又碰上陆祖德的事情，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至于冯小姐的事情，谁去找都一样，冯家家事摆在那里，警察局不可能袖手旁观，必然会尽力的，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都不差。 老岳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你会不会觉得我挺不务正业的？ 这话从何说起？ 你刚才也说了，其实找人这种事情，多我一个少我一个都无妨，他们找我帮忙无非是我好奇心强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但仔细想想，这种好奇心有时候反而会给亲人朋友带来麻烦。就比如这次陆祖德，要是我最后没摆平他，我姐夫和姐姐的安全就要受影响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多亏你去找了江河。 有些念头起初就像荒草，无人问津，但风一吹立马见长，变得茂盛起来。江河劝他另立门户那段话一直在他脑海里徘徊不去，林叔从不以为意倒觉得也有几分道理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？ 嗯，那什么，我知道你不需要，不过以后吃饭约会我也出一半钱吧，也算养一半的家了，房子你也不需要，车你也有了。不知道你还需要什么，但怎么说我也该有所表示。你做什么这样看着我？ 你说家？ 老实讲，在林叔说这些话之前，岳定堂没有想过那么多，那么深入。对岳定堂而言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家的概念了。诚然，他的大部分亲人都还在世，可也天各一方，大哥二哥同在国内却不在一地，三姐跟他感情融洽却不在国内，祖宅只有老管家和一干佣人。老管家固然也是家人一般，但他丝毫不敢逾矩，凡事毕恭毕敬，谨守规矩。固然他在岳定堂心里与家人无异，说话交流却终究还是有些隔阂。周叔对林叔甚至比对于他都多了不少亲近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岳定堂可以放松身心防备休息的地方就是林叔的所在。即便这样的话从未说出口，他也没有刻意去区分过，直到刚刚林叔那些话才如平地惊雷，将他炸得陡然清醒。 我是不是说错了？ 林叔见岳定堂眼神越来越怪，长久沉默不开腔，不由顿住声音。岳定堂若有些骄傲自尊，那半点也不奇怪，曾经自己也是这样的人。在林家还没有落败之前，谁都知道林家少爷意气张扬，凡事都要争个第一，就连去舞场跳舞也得是头牌舞女跟自己跳的舞最多。 可在经历了林家破败，远赴云南，枪林弹雨，生死一瞬之后，他不能说脱胎换骨，但也早已抛弃了许多过去无比看重，现在却觉得可笑的东西。对喜欢或在意的人，切不可顾忌一时的骄傲，错失表白的机会。这个是他在战场上学到的一课。一度以为再也回不来，林叔后悔没有及早对姐姐林瑶说一声自己很爱她。虽然昨夜惑于美色一时失足，但他不能否认自己对姓月的在意，所纠结的不过是谁抢先拿到主动权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坦荡点。 你要是不痛快，就当我没说吧。 月定堂摇摇头，他怎么会不痛快？应该是惊喜来得太快才对。他以为自己总是那个在树后看人的少年，可不知不觉也已经走出那棵树，来到那个人面前。有时候再水到渠成的默契，也不如一句情话来得动人。因为人总是喜欢确切的、肯定存在的事物。而林叔的话，无异于另一种允诺。 那这顿饭你来给？ 岳长官这句话颇有点小心试探的意味。他在法国留学时也曾谈过短暂恋爱，这必然是人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，可他却从未有过现在的忐忑与患得患失。 行，服务员，买单。 先生，请您核对一下账单。 怎么这么贵呀、啊、这一顿饭顶得上我半个月的薪啊。 是不是太贵了？我来吧。 哎，别别，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，你要是不让我给，就是瞧不起我。 好。 这顶帽子扣下来，岳定堂还真受不住，不抢了。林叔的内心在悲泣，那心情简直比昨晚把持不住还要难受。把钞票递出去的那一刻，林叔觉得自己刚才的豪气干云都是昨晚脑子被吓的鼓。结完账以后，他抓着空瘪的钱包，感觉前所未有的空虚，大有人生到此为止，一切了无生趣的彻悟。姓岳的了不得，简直千年狐狸精投胎转世，不单吸人精气，还能让人心甘情愿买单。眼睁睁看着钞票长翅膀飞走之后，林叔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，连头上两根头发都蔫了吧唧，像被霜打了的茄子。 你早上不是说想看电影吗？我现在困了，陪你去吧。 哎，你自己去吧。 岳定堂有点好笑，又不能把笑意表现得太过明显，不然对方肯定要更加恼怒了。他勉强压平嘴角弧度，应了一声。 嗯，我下午还要去趟学校，有点事情，你先回家休息，晚点我过去找你。 说完还顺带摸摸他的头，把那两根呆毛摸平。林叔目光呆滞趴在桌子上，后知后觉自己被当成小动物一样安抚，想起身追究，岳定堂已经走远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又默默趴回桌子上，打算一下午用晒太阳思考人生来度过。可惜这份悠闲没能持续多久，就有人找过来了，是去而复返的萧月。 林先生，你还在啊？我本来想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真能碰见你，要是不见人可能就得打电话找了。 林叔还是那副懒洋洋提不起劲儿的样子，不过对着不太熟的女士总算直起身体，知道要维持基本仪态。 我也大不了你几岁，直接喊我林叔就成。怎么了？是有急事找我？ 啊，我刚刚去了冯家，冯家伯父伯母都在，他们听过你的名头，很愿意让你也参与进来，帮忙寻找珍珠的下落。他们还说，若能找到珍珠，冯家愿意在原来的悬红上再加5000银元。 5000银元？ 林叔眨眨眼，5000银元足够吃多少顿饭？即便是今天这样规格的午餐，也够吃很多次了吧。 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主要还是找人，我跟你走一趟吧。 那谢谢你，我就说我不会看错的，你果然是个热心人。 他自觉没看错人，在校园里遇到林叔时，先为他的外表所吸引，这种好感在发现对方表里如一的时候自然更为强烈。 我的司机就在外面等着，我们随时可以走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 能跟冯珍珠当闺蜜的萧月家境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儿去，从出入都有司机接送就能看出来了。林叔跟他坐车到了冯家，抵达目的地之后，林叔不由挑了下眉。巧了，这地方离岳家还不远，可以说都在同一片区域。这也难怪，这片住的非富即贵，冯家与岳家住得近，理所当然。下车路上，萧月边走边给林叔介绍。 冯部长常年不在上海，这几天也是因为女儿的事情才回来的。冯公馆平时住的是冯家几兄妹，珍珠有两个哥哥，大哥跟着冯部长在南京，另外一个哥哥在上海读书。 他二哥是不是叫冯亮？ 对，你认识吗？ 很多年前认识，现在恐怕他也不记得了。 的确是很多年前，那时候林家还未败落，偶尔在舞会派对上会遇见。两人读的学校也都算是上海数得出比较好的中学，难免会有一起举办活动的时候。不过林叔跟冯亮的交集不多，因为后者成绩不大好，也无心学习，有什么活动都无法代表学校出面。林叔还记得有回舞会上，冯亮因为被父亲教训几句，让他向林叔多学着点，就忍不住迁怒林叔，后者还生出几句口诀下戏。多年过去，两人就像这座宅邸和外面偶然飞过的蒲公英，也许在某一刻会产生交集，但这种交集注定擦身而过，不痛不痒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